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玉韵流芳》胡美玲艺术生涯50周年专场演出的下半部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位小演员了。先跟大家说两句，我想上了年纪的戏迷朋友呢，是不是还记得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和他的恩师常香玉大师呢合作演出了《红灯记》，不单唱响了中原大地，而且呢还给首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呢，胡美玲老师呢特意让他最小的一个弟子，他的名字叫朱珍珍，可别小瞧小珍珍，小珍珍呢曾经获得了2004年少儿小梅花奖的榜首。我们来问问小珍珍，今年几岁了？告诉大伙儿。 6岁了。 啊，6岁了。刚才胡老师啊，还有一些演员演唱的时候，小珍珍从头到现在一直在旁边看着。你看什么呢？能告诉我吗？ 看他排。 看他们演是吗？他们演的好吗？ 好。 好啊。谁好啊？ 胡奶奶好。 胡奶奶好。今天小珍珍给大家演唱的是哪一段呢？ 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好，我还特别要说一下，胡美玲老师呢应该说非常的有爱心，这是她最小的一个小徒弟了。胡奶奶教你，我听说也没要学费，是不是？不光是没收小珍珍的学费，胡老师还收了一批这个孤儿，真的是唱好戏的同时也奉献了自己的爱心，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艺术家。那下面我们就欢迎小珍珍为大家演唱《红灯记》，我们欢迎。 Bye. 小珍珍，好了，可以了。啊，谢谢小珍珍啊。人家孩子才6岁，你们还不放过人家，还想让人唱。谢谢小珍珍，你看看小珍珍特别的沉稳大方。我们再次也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谢谢大家。真的叫小珍珍再唱一段啊？珍珍，过来。珍珍，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叔叔心疼你，6岁的小姑娘唱一段可以了。您看看观众，这下火了啊！来跟大伙儿说说，接下来要唱还唱？您看看小珍珍脸上都出汗了哦。接下来如果大伙儿让你唱的话，给大家准备了一段什么？ 花木兰。 花木兰，欢迎吧。关公战秦琼啊，估计小珍珍自己也纳闷，怎么穿着李铁梅的服装唱花木兰。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谢谢小珍珍，谢谢。好，谢谢小珍珍。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奉献的是表演艺术家胡美玲带给大家的新版的白蛇传的一个精彩的片段。说到新版的白蛇传呢，不论从文学剧本还是到舞台形式上都做了全新的处理。这个戏呢，还特别邀请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李六乙。李六乙导演呢，可以说用探索性话剧的创作理念跟豫剧来了一次融合，也是对传统经典的一次全新的打造。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胡美玲带给大家的《白蛇传》西湖相遇片段。 天意。 这位娘子，我送你回家。西湖畔一场梦，梦中啥都有，啥都有。从天上掉下个两眼的丫头，雨中点水中鱼，伞下都喝斗。眉中情，眼中爱，浑身是温柔，浑身是温柔。死者般大好事，是不来的都，是不来的都，许仙过的半世心。半世愁，喜的是大的喜，不送到大门口。愁的是南宫古天，家中也卖了宅楼。嘘寒问尽是个国府的大公友。如何养你留，如何养你留。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带给我们的新版《白蛇传》西湖相遇的一个精彩的片段。《白蛇传》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传统的经典，很多的剧种啊都演绎这个戏。我们说对于传统经典的再创造再处理是需要冒风险也是需要勇气的。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戏去掉了青儿，将白素贞一分为四，从不同的侧面来重塑了白素贞的形象。主演胡美玲呢，试图走进白素贞的精神层面和意识层面，借鉴了很多的新的创造手法和表演手法，试图开掘多元化的表演。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胡美玲带给大家的新版《白蛇传》当中断桥诀别一场。 这座断桥，我们也不会碰见谢贤， 不是碰见谢贤，也不会生下这个孩子，不是生下这个孩子，也不会断送我们的千年功功。 但不知徐郎的吉凶如何？ 事到如今， 你还想他？ 娘子，娘子，断桥，断桥，断桥，断桥，断桥，断桥。 不提又唱 子，你我夫妻受尽磨难，终于相逢，何以言别？ 官人，这三杯雄黄酒， 娘子 还得为起我，必须重回雷峰他乡。 娘子，你说什么？ 为起我，必须贬回舍身，才能使咱的儿子幸免于难呐。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我们必须要在雷峰塔下承受千年苦练呐。 娘子 委屈我去了。 娘子，娘子， 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大家欣赏的是胡美玲带给我们的新版的《白蛇传》的精彩的片段。今天我们是在北京的长安大剧院为大家奉献的是《玉韵流芳》胡美玲从艺50周年的专场演出。今天一些兄弟剧种的艺术家也前来助兴，我相信他们的演唱肯定会为今天的演唱会增光添彩。下面我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李胜素，带给我们《贵妃醉酒》。 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生死恨》选段。 谢谢李胜素的精彩演唱。好，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了李胜素都会想到他那位黄金搭档，没错，他也来了。今天为大家奉献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出来自中国京剧院的京剧名家于魁智为大家演唱。 为大家演唱一段《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儿的心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革命的道路在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地长路为患，儿的心不安，恨不得连雄鹰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是那几万的同胞破苦难，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三家店》选段，《儿行千里母担忧》。 将生儿来只在大家一口尊一声国王宾朋同同，你不是相马宾左口，而不是待人那发尘头，要你与我来尊我斗，因此上发配到尊重，舍不得寒夜的温情风，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是难舍斋房寺里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不让我偷，娘生儿恋孙儿，儿行千里母 娘两个身难苦守，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一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戏曲啊有个好的传统，那就是兄弟剧种之间一直都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月，为大家献上《柳巧儿》选段，有请。老师您看，我拿上了一首诗，这首诗您比我更熟悉，因为是古文月老师专门为今天的胡美玲专场演出写的。那古老师您自己跟大伙念一下吧，好不好？ 好的。诌了四句小诗，献给胡美玲。贺胡美玲艺雅五十年，艺园名家胡美玲，德艺双馨堪称颂，承袭常态创新路，出戏育人登顶峰。 好，谢谢。刚才呢，古文月老师呢给大家演唱了他的拿手好戏，也是新派的代表作《柳巧儿》的一个精彩的片段。那古老师接下来给大家唱一段什么？ 还是柳巧。 好，柳巧是哪一段？ 是《柳巧新传》里头，就是柳巧五十年以后，已经变成75岁了。 柳巧儿老了的时候的一段唱。好了，我们欢迎。 70年的风 下面请听小香玉的演唱。 好，我十几年没跟我们的乐队合作了，我们加把油，那个多包涵，谢谢。来，谁说女子不如男，奉献给大家，谢谢。 刘大哥讲了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江郎情陷，和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方知在家园，啊，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方便，不分昼夜，齐齐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雪峰瓦，还有泥坡山，千真万险，可都是他们骗呐。有许多女英雄和夜华红腰剑，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仙，这女子们哪一天不如儿男、 好，谢谢谢谢小香玉。我告诉大家，小香玉戏校毕业以后，那么首先进入的可以说自己供职的单位就是郑州市豫剧院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咱们乐队的各位老师跟小香玉合作一段什么？ 好，我那个再给大家唱一段《烤红》吧，因为《烤红》是我的成名作。 嗯，好的，我们来欣赏小香玉的《烤红》。 好，谢谢。好，在这里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啊，送给当今豫剧一流的，以胡美玲老师为首的郑州市豫剧院的全体演职员，让我们他们辛苦了，让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 小香玉，谢谢。豫剧《破红舟》呢是常态的名剧，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请出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率领郑州市豫剧院的强大阵容，为大家献上《破红舟》。